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哇，台北，尖叫！ 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就要出发。今天我们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一个现场版本。但是这首歌也是很暴露年纪的一首作品，如果你听过并且这首歌陪伴你很长时间的话，一起来。前几天 SHE 举办了他们的17演唱会，很多人呢也是隔空啊通过某这个门户网站观看了现场的视频。当时看了很多视频的朋友说呢，凡是 SHE 陪伴他们成长的人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这两天呢，斯琳娜也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自己关于这个演唱会当中的一些表现的行为，然后又是一篇长博文啊。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再去回顾一下，包括17那首歌曲的 MV 出现，也是让很多人感慨时光过去的真的是很快。11点04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电影《蚁人2》，去到美国的旧金山。 来到旧金山呢，你会发现这里是一座颇具艺术气息的城市，其中不乏一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当然也有书店，还有很多的美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多少都有涉猎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主要会去葡萄酒酒庄好好的看一看，而在此之前，继续听这样的一首作品，融合了多种多样的元素在，而这样的编曲，这样的节奏，王力宏在那边。 梦寐恋上画中的仙，那像是力量为爱下上陨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转过千年难尽，不再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你了以后就飞。但既然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家追随广短，书壮惨，谁闻秋蝉，四季都来。冷秋千，乡村思悠哉，剪不掉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在心后爱，梦寐力量，换回归来。岁月璀璨发白，接着我白了，又结了幸福的挚爱。在那片落花似雪，纷纷年年谁人念？在六边风吹雪念，生生世世谁人念？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上我千年日日年年未停歇，不停歇，不恨不怪，不怨有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反正不是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你金融传承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水网短，小花梳妆彩，谁闻酒馋，谁知东来。冷秋千，小春思悠哉，剪不断思念，与你爱乱。千年等待，在心后爱，梦寐力量，换回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爱乱，与你爱乱。千年等待，在心后爱，梦寐力量，换回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爱乱，就结了心的爱。在那片落花似雪，纷纷年年谁人念？ 在梅边，来自于盖世英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吧。距离旧金山一小时车程的纳帕谷呢，是美国最著名的顶级葡萄酒产区。爱喝酒的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些动心哦。这里的气候呢，完全是为葡萄所定制的，而这里的酿葡萄酒的知名度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某种程度上说，跟我们国家的非常知名的酒庄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的。来到这里，你会看到两边有各种各样的葡萄树，一个庄园在你面前出现，蓝天白云，一切是那么的慢，那么的和谐，仿佛无处都在散发着一种微醺的气息。 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 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将它统统赶出我手伤的心扉，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原版的浪人情歌好像更加潇洒，更加摇摆舞动一些。而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许茹芸这个版本呢，微醺惬意，就是一直在默默地念叨着某一个人，收录在他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听见了我吗》。这张专辑呢有一个括弧，括弧当中写的就是许茹芸的微醺音乐。当然专辑当中一共收录的十首作品都是他很喜欢的作品，比如说除了有浪人情歌，还有只爱陌生人、春光乍泄、蓝色啤酒、海坝里草莓等等。刚才我们说到了来到了这个距离旧金山一小时车程的纳帕谷，这里是美国最著名的顶级葡萄酒产区。整个纳帕谷到了之后你会发现非常之大，有500多家酒庄，大部分呢都是由家族所有并且是经营的。最有趣的方式，游览方式哦，就是乘坐复古小火车穿梭其中。当然这样的火车呢并不只是一辆，不然无法覆盖那么多的酒庄。如果有时间的话，甚至有些人一天的时间拿很长的时间来坐这样的小火车，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Lady Gaga Perfect Illusion。 有时候你喝酒的时候 享受的就是眼前出现的那些完美幻想。来吧，舞曲，释放自己。还记得一开始你认识的 Lady Gaga 可能是 The Fame 那张专辑当中的时尚女神，或者有些人说呢，她是外形服装比较奇特的这样的一个怪咖，再到 Chick to Chick 荣获了格莱美奖肯定的爵士女伶。可以说 Lady Gaga 在自己的音乐事业和音乐创作当中不断地施展着自己的不设限和企图心，缔造出了非常多非常棒的成绩啊，比如说破亿单曲和破亿的专辑销售，问鼎了多次 Billboard 的专辑榜的冠军，六座格莱美奖的肯定。当然他也同时演了比如说美国恐怖故事这样的角色，他始终在自己的音乐事业当中不断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 Perfect Illusion，它是一种完美的幻想，但是这样的幻想谁说它一定是泡沫的存在，不能变成真实呢？ Gaga 在自己的事业当中不断地把所有的那些美梦，所有的那些幻想不断地一个地变成现实，当然这背后要付出的努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想要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继续的努力说不定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好听的舞曲，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歌。Yeah, that's what I like. I'm going to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接下来跟随完萧亚轩 LOVE Love 之后，跟随周笔畅开始我们的疯狂之旅。疯 看过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丑闻，觉得痛到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传，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传， 这是周笔畅的疯。11:37，让我们跟随这样的情绪一起疯狂的开始我们今天的旧金山之旅。今天主要的行程呢是去到距离旧金山1小时车程的纳帕谷，这里呢也是美国最著名的顶级葡萄酒产区。刚才我们也说到整个纳帕谷呢非常大，有500多家酒庄，想要去玩当然最有趣的方式呢就是乘坐复古小火车穿梭其中。这些复古的风格呢会让你感觉自己来游览酒庄的过程自己也都变成了当地的贵族一般。整趟旅程58公里，全程有多久？6个小时内，会途经多个葡萄酒和酿酒厂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辛苦的就是6个多小时可能都要喝酒，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吧。有些人可能是迷茫的，有些人可能是痛苦的，有些人可能是快乐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6个小时的喝酒旅程完全是看着你自己，想喝就可以多喝一点，不想喝也可以仅仅的是观看一下两边的风景。观赏风景的时候，或者喝上两口进入到微醺状态的时候，你的思绪好像也不受控了，会想到一段往事，想到一个人，想到曾经的他说，好像曾经他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全进心里了。 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只是美丽的独秀太 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小火车的这六个小时的途中，可能你会喝酒，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真的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陷入到某段记忆当中，陷入到某段情绪当中，突然间的想到的一些人和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时候好像希望能够借助外力让自己有所改变，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林俊杰推出了《他说》这张专辑，把他曾经写给很多女歌手的歌曲呢都拿回来自己进行了翻唱，当然也有写给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啊，也是拿回来进行了翻唱，每一首歌都重新带来了他自己版本的故事。而这首《他说》呢，就是站在一个女性的一个角度，听他娓娓道来他想要诉说的一些事情，有些许的伤感在，来自于孙燕姿的填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的他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走心，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时间里的飞人。 云层那么低， 低得那么虚妄，飞机里成卷翼的累积，跑来又跑去，不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而黑夜那么长，脚步又太仓皇。时间它像个谜，我忽然停在这里，当睁开眼一切都不熟悉，晚间又离去，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而我孤独的船只在困倦里人，我渴望我珍惜过的爱和相遇，有些跟着时间跑掉，一程接着一程飞得累了，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了，曾那么多好奇，叫着青春的欢喜，沉睡在夜空里，秋虫呢喃的地方，好久没露的肩膀，最近却很经常出现在我哭过的梦想。有些人没想过会失去，此刻已永远的失去，来不及好好的做个道别，时间只会把道理给人拒绝，人生它那么急，像孩子在爬楼梯，一转眼就大人的语气，倔强地离开你，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那难忘的脸庞在时间静止中的模样。 这首歌曲叫做《时间里的飞人》，我们经常会感慨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一转眼呢就从什么都还不太懂的小孩子变成了如今镜子当中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自己，且不谈论喜欢不喜欢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仅仅是感慨时间快，这是一件让人无能为力的事情。好像在2014年的时候呢，莫文蔚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不散不见》，这张专辑呢主题很简单，是以再见为主题的。一开始的起初的原因呢，是因为父亲的离世，凯瑞呢很想用音乐去释放自己的心情，也正是因为如此呢，他决定请一些老朋友和新搭档共同完成了《不散不见》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营造出来的画面呢，你好像会觉得情绪有一些荡荡的，但其实在这荡荡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很多很多星星点点存在的那些瞬间，而那些瞬间带给你的是陪伴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温暖的时候。